周围经常会有朋友呢说今天好像没什么精神，偶尔我们会觉得生活非常的沮丧。如果你觉得日子过得很丧的话，可能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自律了，比如说早睡早起，比如说多学点东西，而不是把时间都花在了打游戏追剧上面。选择改变就从今天开始。 我要你在我身旁，我要你为我梳妆，这夜的风儿吹，吹得心痒痒，我的情郎，我在他乡望着月亮，都怪这月色撩人的疯狂，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。哦，我要唱这歌，默默把你想，我的情郎，你在何方？眼看天亮。这夜色撩人的疯狂，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。哦，我要唱着歌，默默把你想，我的情郎，你在何方？眼看天亮。这夜色太紧张，时间太漫长，我的情郎，我在他乡望着月亮。哒哒哒滴哒滴哒。 有时候你发现生活很有意思，猫很喜欢吃鱼，但是猫却不能下水，而鱼呢喜欢吃蚯蚓，鱼却不能上岸。人生可能也是这样的道理，我们一边拥有一边失去，我们一边选择一边放弃。很多时候人生没有那么如意，生活也不可能什么都顺心，所以尽量不要去较真儿，因为不值得，活得轻松一些就好了。

相知解，还是我们在等下一次的机会？同样皱着眉，却有不同的滋味。 长大之后，我们越来越能够体谅到别人生活的不容易，也越来越能够理解一些人的选择。人生是很复杂的，所以看到不同的想法的时候，哪怕觉得荒谬，也会先愿意去认真的想一想为什么。一个足够善良成熟的人，是愿意对生活当中小小的错误和无知报以善意的人。我喜欢这样温柔的，知道关心别人处境，包容别人想法的人。这样的人感觉有一颗柔软的心，可以装下不属于自己的整个世界。人生真的很不容易，希望我们都可以彼此体谅，也希望小小的我们都能够在这个世界上遇到彼此理解的人，勇敢赶路，不负余生。 我找不到那个你曾说的远方，也想不到要怎么问你别来无恙。世界乱得一塌糊涂，可是能怎样？偶尔抬起头来，还好有个月亮可赏。太多回忆要我怎么摆进行李箱？一直没哭，一直走路，走回多少太阳？因为往事没有办法悬赏，隐形在那大街小巷，剪断了它还嚣张。我的嘴在说谎，说得那么漂亮，说我早就忘了你，像月一样的俏脸庞，

周国平说，一样东西如果你太想要，就会把它看得很大，甚至大到成了整个世界，占据了你的全部心思。我的劝告是，最后无论你是否如愿以偿，都要及时从中跳出来，如实地看清它在整个世界中的真实位置，发现它在无限时空中的微不足道。这样你得到了不会忘乎所以，没有得到也不会痛不欲生。 是结局，在每个繁星抛弃银河的夜里，

然后也是最能表现本行业的精髓的，最具有代表性的，也是最完美的作品。 有句话说，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你身边有什么样的人，我们跟谁在一起，经历怎么样的生活，可能都会影响我们将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。接下来的日子，希望我们可以认真审视自己的人际交往，圈子虽小，干净就好了。余生不长，和谁在一起真的很重要。好了，今晚的城市风物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了，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。龙玉在北京跟你说晚安，祝你好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